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二十九集，唐默以小心偷渡客为理由，帮怡文打开了门。有些事终归是要面对的。黎文仿佛鼓起了勇气，大步走进了花园。他走到别墅门前，唐默说， 小心点，万一真的有敌人。 两人互视一眼，由唐默一脚踹开门，砰的一声，红木大门落在地上，激起一层很轻的灰尘。确认了屋内没有敌人，黎文赶忙上楼，不停地喊着爸妈，然而回应他的只有空荡荡的回音。唐默的父母去世很久了，他没有进屋，只是靠着玄关的门站着，听黎文不停地喊父母的名字。黎文把屋子翻了个遍，没找到一个人影，他的声音渐渐绝望。忽然他激动地高声地说， 我妈还活着，我妈还活着。 唐默惊讶地看向客厅，只见黎文拿着一张纸跑了过来，满脸喜悦，身体不停地颤抖。 我妈还活着，唐默，你快看，我妈还活着。我妈说，爸突然消失了，手机什么的也没信号，无法联系到人。上海有点乱，她打算回老家别墅，暂时避避风头。如果我还活着，就让我去找她。唐默，我妈还活着。 唐默笑着说， 恭喜。 黎文激动了一阵，突然笑声停住。 我爸消失了。 唐默劝道， 先去找你母亲吧。 黎文沉默地低下了头，片刻后他捏紧了手里的纸，点点头。黎文的老家在靠近昆山的地方，他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也没太多亲戚，唯一的亲人就是他的父母。现在知道母亲还活着，他是一定要去找人的。两人在静安区和黄浦区的交界处分别，黎文从路边的报刊亭里给唐默找了张详细的上海地图，又拿笔在上面画路线图。 从这边过去，浦东是最近的，现在黄浦江的摆渡船肯定是用不了，你从南浦大桥走，再从这边绕过去。 唐默记住路线，将地图收好。他抬起头，看向眼前这个傻白甜富二代。两人互相看着，都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黎文笑着说， 我现在实力太弱了，跟你一起走肯定会拖累你。我先去找我妈了。唐默，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见。 唐默摇了摇手里的地图， 谢谢，有机会再见。 黎文哈哈一笑， 那我不是更该谢你？我太蠢了，以后碰到游戏得多动点脑子，要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几天真的谢谢你。 唐默没多说什么，两个人道别离开。黎文转身才走了10米，唐默忽然高声说， 我想起一件事，黎文，你过来一下。 黎文赶忙跑了回来。 什么事啊？ 唐默只是看着他，微笑而不说话。黎文懵了。 唐默？ 唐默微微一笑， 我让你回来你就回来了，长点心眼，不只是对小胖子说的，还有你。傻白甜富二代，好好活下去。 原来你在心里一直觉得我是傻白甜富二代，你就这么想我的？ 唐默心想，重点不是让你长点心眼吗？两人一起笑开，这次是真的再见了。送走了黎文，唐默拿着地图开始往浦东新区走。人多的时候还感觉不出来，现在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，唐默意外的还觉得有点冷清。他把地图放进背包里， 沿着街道的边缘，将身形隐藏在树荫的阴影下，静静地赶路。晚上的时候，街上的人明显少了很多。游戏开始后，哪怕是世界顶级大都市，也不再是不夜城。黑夜比白天更危险，看不见的地方更容易藏着敌人。没有人想在晚上的街道上停留。唐默走了一个多小时，走到临近南浦大桥的地方，停住了脚步。他决定不再赶路。谁也不知道有没有偷渡客躲在角落里偷窥观察，而且不只是偷渡客，只要是陌生人就很危险。唐默找了个不知名的快餐小店，走进去检查一番，确定没人后将门锁上。他没有开灯，而是拉了一把椅子抵在门上，同时在窗沿上放了许许多多的筷子。筷子一头撑着窗沿，另一头撑着窗户。磨砂窗户从外侧看不清内部的情况，但一旦有人从窗户里进来，筷子就会落地发出声音。唐默抽出一张桌子上的餐布摊在地上。正是玩家的身体素质极强，在这样的深秋夜晚，唐默躺在地上并不觉得冷，甚至也没太多困意。他进入这家店休息不是为了睡觉，是为了找个地方度过夜晚，防止发生不必要的危险。距离游戏开始已经过去了四天了。除了那些本就杀过人的偷渡客，对其他正式玩家和预备役也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或许他们的手上也有了鲜血。唐默躺在地上，抬起手，月光透过磨砂窗户隐隐绰绰地给了快餐店一点微弱的光芒。唐默看着自己的手，神色平静。他已经杀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误杀，小偷钱三坤要杀他，他不小心杀死了对方，还有一个是他亲手杀死的，他用大火柴敲裂了喷火大汉的脑袋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好几个人算是间接死在他手里，比如独臂男人，还有那个用枪的枪手。唐默的眼前闪过这些人的脸，他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记不得钱三坤长什么样子了。想起这些人的时候，他的心里没有一点波澜，心脏平稳地跳动着，和往常无异。偷渡客吗？唐默从口袋里掏出火鸡蛋，光线太暗，看不出火鸡蛋的白色，只能看出一个圆圆的影子。偷渡客傅文铎，他是杀了谁？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北京，相隔1000多公里。唐默并不害怕那位被全华夏玩家扎小人的傅文铎，那傅文铎再厉害，能飞到上海砍了他？这不可能。他要真有这本事，唐默死都死得心服口服。唐默的手指在火鸡蛋上轻轻敲动，敲了两下，将要敲第三下的时候，他的手指停在了半空中。他把火鸡蛋收回口袋里，闭上眼，睡觉了。第二天大早，唐默离开快餐店，继续往浦东新区走。路上唐默还碰到了一个主动搭话的年轻人，是个大学生模样的男生，以为唐默也是大学生，激动地跑过来问他情况。这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多傻白甜，游戏开始后就不怕被陌生人骗了。唐默突然觉得是不是自己心太脏了，想太多，难道他也该活得简单点，相信这个世界充满爱？然后一离开南浦大桥，唐默便看见了两具尸体，两人的脖子被人用利器割断，被扔在了桥下的桥洞里，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光了，随行的包里空空荡荡，里面的东西估计也被人搜刮走了。看尸体是昨天晚上死的。他还是心脏点比较好。第二天下午，唐默靠着黎文给的路线找到了好友居住的小区。 这小区一片死寂。唐默进去的时候，还看到一个老人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从里面出来。看到唐默进入小区，老头惊讶地多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又赶紧跑出小区。唐默奇怪地蹙眉，这老人的反应有点奇怪。等唐默走进小区，就明白刚才老人为什么这样看自己了。这个小区很大，分为东西两区，两者之间隔了一条马路。唐默去的是西区，一共有六栋高楼，他的大学好友住在最里面的一栋。唐默去年来好友家住过两天，还是认识路的。六栋楼中间包围了一片花园，供住客活动。此时此刻，在这片花园中央的广场上，躺了六具尸体。唐默走上去看了看，没有他的朋友，是两个中年男人，一个年轻女人和三个年轻男人。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死在了这里，看尸体该是死了一天以上了。中年男人的手里拿了一把菜刀，年轻女人的右手下有一滩水，其中一个年轻男人胸口有一个巨大的黑漆漆的血洞，无法敏合，但里面没有武器。看着尸体上的伤痕，唐默已经做出了判断，年轻女人是被菜刀砍死的，那个年轻男人或许是死于某种异能，七成可能性这六个人是自相残杀的。当然除了他们，可能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次战斗，但只有他们六个人死在了这里。唐默看似在观察这六具尸体，事实上他的注意力从来没有从周围环境里移开过。谁也不知道这六个人的同伴会不会就躲在附近，检查尸体的时候绝对不能放松警惕。唐默拿起中年男人的菜刀，放进了那个年轻女人胸前的伤口里，刀刃恰恰好敏合，这个女人确实是被这把刀杀死的。没得出其他结论，唐默不再管这件事。他摸了摸手腕上的大火柴纹身，大火柴是学生们送给他的，小胖子说自己异能太弱，大火柴又重又大，他根本用不了。其他的学生也出于感激，决定把大火柴送给唐默，唐默没有拒绝。唐默表情平静地走进了好友居住的那栋楼，没有选择电梯，他沿着楼梯往上走。好友住在七层，整栋楼似乎都没有人，只有唐默爬楼梯的脚步声轻轻响起。来到好友家门口，唐默一脚将门锁踹坏，打开门后他进屋检查，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像黎文的母亲一样留下任何字条。唐默走到餐桌前，看到桌子上放了一小碟发了霉的酱菜，还有一碗吃到一半的粥，粥上飘了一层淡灰色的灰尘，粥汤浑浊，一根筷子落在桌子上，另一根筷子落在了地上，似乎主人是突然失手导致筷子掉落在地，也可能是突然消失筷子才会落到地上。活下来的几率不足一成。唐默从厨房的柜子里拿了一瓶水和两袋方便面放进背包，他离开前停在客厅的茶几前，低头看着那张被放进木头相框里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三个大男生，都穿着学士服，一个是唐默，一个高高瘦瘦的，还有一个是白白的胖子。三个大男生高兴地抱在一起，将学士帽扔到天上庆祝毕业。看了很久，唐默伸出手指弹了弹照片里胖子的脸， 耗子，我一个人好好活下去了。 唐默转身离开。照片里胖子笑得无比灿烂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